满 fire， 我选了解发挥。 酷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歪歪莹莹。 第四场，我说你笑。酷炫笑笑笑， 酷炫笑笑笑，今天笑什么呢？跟你的身体的某个部位有关的。你知道，当我这个手指呢指向我的膝盖之后呢，这个 你刚刚讲膝盖是不是？ 膝盖， 为什么要用手指去指膝盖？ 不是膝盖， 你很歧视人家好不好啊？ 膝盖，我指我的膝盖的时候呢，它会变成了什么公司 啊？什么？ 啊，我就是用我这个手指， 用手指指着我们的膝盖， 对， 它会变成一家公司， 对，什么公司呢？ OK， 这个公司是上市的吗？ 上市的 啊，真的假的？ 上市的， 那我随便问不了嘞，你讲认真的、啊，我随便不会废话罢了哦。 上市的， 真的是上市公司啊？ 对对对。 这样，请问公司里面有上市吗 ？Hello， 哎，可能有。可能有， 你认真的、啊？ 可能有， 真的假的？ 可能有。 所以一家上市公司里面有上司 ，maybe 可能有。 没有，一家上市公司里面的上司是上司。 绕口令， 你有get到我意思吗？ 他的 manager 是 zombie，一家上市公司的上司是上司。你要不要玩一下？ 一二三 ，Let's go！ 一家公司的 不是一家上市公司、 哦，一家上市的公司的上市是 上市。啊、你看你 上市我很难、 啊，对，这个真的是一个还蛮好玩的绕口令、 这个。 一家上市的，一家上市，我不得了！一家上市公司的上司是上市。 哇，哎，哇 ，Broccoli 发明的绕口令 有没有？大家学起来一下。OK， 我猜一下这个潮语好不好？哎、okay. ，不是潮语，这个冷笑话。 这个冷笑话。来跟你正确的答案 了哈， 算是过去 Beyond Trend， 过去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周杰伦和派伟俊的 Six Degrees，Hello， 你好，我是 Y Y 莹莹， 第四场，我说你笑。酷炫笑笑笑， 酷炫笑笑笑。如果你现在这个手指呢指着别人的膝盖，或者是你自己的膝盖的话，它会变成了什么公司？ 刚刚我得到的一个 tips 呢，这个公司它是一家上市公司， 对。 然后它的上司也是上司 ，maybe 是上司。 它的 manager 是老是 zombie 来的 ，zombie maybe 是 什么样的公司那么可怕 ？OK， 这个公司请问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吗？还是个影视作品？ 它是真的存在的。存在的 哪一家公司有上市啊？你乱讲话！ 你可以猜一猜啊。Imagine 下 棺材店、殡葬业、生化武器、Resident Evil 啊。 但是不是 降落伞公司？ 为什么 保护伞？哎，那个电影里面真的是那个保护伞啊， uh-huh. 就是真的是那个卖生化武器的， uh-huh. 不是吗？ 但是不是 ？No。 这个公司它的答案是什么什么公司吗？ 对，它是跟英文有关。OK， 给你 tips。 英文有 company OK， company 啊，它是上市，所以是 listed company。 不是，那个膝盖是重点了。 膝盖啊，膝盖 knee 嘛 knee company 一定是 company 的 knee 嘛。这个公司叫做 啥？ Sundaram Bernard。 不是 是那个有限公司吗？ 不是有限公司， 还是那个五月天的 啥 人生无限公司？是他吗？是他吗？ 他、 no, 是什么、 啊？你这个手指指着你的 knee 的话，就会变成 finger knee， 不是 this knee 什么？ 是的角色吗？ 我要搬，这是2025年你讲过最棒的冷笑话。因为我觉得很有， 想很多， 我觉得很有逻辑，就指着这边 Disney， 然后 Disney 里面确实是有那种 zombie 的那种 character。 OK， 我觉得莹莹姐你可以拿冠军，很棒啊！这个冷笑话学起来。那我们说，如果是真正的实体公司，或者是一些大马中小企业的老板们，你们想要增进自己，或者是去一场市场营销分享会 SME Vaganza 的话呢，现在好康也是介绍给你啊！7月16号 ，Royal for Opera Hotel South Key 呢，就会有很厉害的分析师 DJ 到场来跟你演示 Astro Audio 如何让你的企业跟品牌更上一层楼啊！马上去到 astromedia.com.ny 来报名，位置有限，先到先得。 守着。 国炫 Beyond Trend， 国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o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Highlight 的 Say No， Highlight Ride or Die in Malaysia 呢，将会在9月27号的傍晚4:30 Ideal Life Arena 开唱，赶快去到 www.itix.my 或者是 www.fantopia.io， 你就可以买到啦。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马上来猜今天的第二则冷笑话。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今天第二个冷笑话呢，是跟打雷有关的啊哈！你知道打雷的雷啊，它有分男女的哦。你觉得它是男的还是女的？ 啊，打雷的雷啊，有分男或女啊？ 对，你觉得它是男的还是女的？ 应该是男的。 为什么？ 因为打雷的雷嘛。 打雷，然后 然后近期不是很红吗？ 红， 我很雷，我很雷、哦、我真的很雷我很雷。 发明者来自 Microsoft 的。对对，我很雷，我真的很雷雷雷雷。所以是那个吗？ 不是，很创意，但是不是、 啊、这样请问是陈雷吗？ 陈雷， 陈雷也是一个台湾艺人这样子、 所以是男的啦。 是男的吗？ No， 不是陈雷。 那雷啊、请问他跟英文字有关吗？ Thunder。 他跟可以这么说英文字有关的 Thunder、 Thunder。 哇，你知道雷的英文是 Thunder 哦、 这个没有很难的、欸、如果你惊讶代表你水准真的蛮低下的。 我以为你不懂吗？ Thunder 吗？ Thunder Storm。 然后呢？ 是吗？真的是 Thunder 吗？ 然后男女怎样分？这样分 Thunder Thunder。 忘记是哪一个欧美歌手了。Thunder Feel the Thunder Lightning the Thunder。 我忘记那是个歌手了。所以是他吗？是男生吗？ 不是这个原因 啊。我知道了，难道他真的是男的？因为小时候我的父母都会讲一句话， 什么？ 阿俊阿俊进去修沙了咯，阿俊阿俊进去把那个电视机关掉了，做咩呢做咩呢？因为胆灵公来了。 胆灵 公啊，我们福建话叫做胆灵公，就是打雷公啊，胆雷公来了，所以打雷雷公雷公，所以是男的啊。 你好像对一点点是八仙这样子啊，回来就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吧。手指勾选 Beyond Ten， 你知道？ 我不知道。 你懂不懂？ 我不懂。 喂，听我在勾选笑笑笑，分享很冷很冷的冷笑话给你嘞。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IU 的 Love Wins All。 Hello， 你好，我是 YY。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到底打雷是男的还是女的？今天的冷笑话就是这个啦。如果突然一天这个打雷突然打到你之后呢，你应该觉得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来猜一猜。 刚我说陈雷，你说不是？ 不是，还有那个欧美歌手唱的 Thunder 也不是。 The Thunder， not the Thunder， Lightning with the Thunder 也不是吗？ 多啥？ 那请问也是我爸爸讲的胆灵公吗？ 胆灵 打雷公， 打雷公 是吗？ 所以你猜男的还是女的先？ 男的， 男的。OK， 正确答案是男的。 耶、yeah ，我都说的嘛。 因为你那个贪灵公啊， 你讲得很奇怪 是吧？我不会福建 话、我爸爸叫他胆灵公啦，就是打雷公啊。 OK， 你对了18%。你知道、打雷的声音是怎样的吗？ 轰隆隆隆，清枪清枪， 不是， 恭喜你发财。 我想要这个雷耶。 恭喜你精彩。 不是， 还是那个 It's time， 叮叮叮叮的 Maria Carey。 不是，打雷的声音是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所以他是男的咯，公公吗？ 最好 公公公公公， 打雷最好是你是听到哪里哪里来的雷，我就问一下，你是踩到地雷吧？ 公公 打雷明明就是公。 啊，有公也是公公， 还是这种比较低沉的声音这样子。 是有啊，坑轰，轰隆坑啦，坑啦，坑啦。 你那个应该是下那种冰晶啦，下冰雹啦。 公棒，公棒。 OK， 今天冷笑话学会有点打雷公的雷呢是男生，对不对？空空空空空。那如果是女生的话呢，听到打雷声会害怕怎么办？那就要让男生来保护你了，对不对？顺便啊，男生朋友，如果你的学校里面有很漂亮的校花、很美丽的美女呢，都欢迎你。 你介绍来我们勾炫笑话2025，因为我们这个企划呢已经强势回归了。从7月14号开始呢，只要你是18岁或者是以上的大马在籍学生呢，都可以报名参加勾炫笑话2025的。方法是非常的简单啊， 是啦，只需要在自己的 Instagram 呢上传一张美照 caption 呢，就写下你的座右铭啊，并 hashtag 勾炫笑话2025，以及 tag 勾炫和 loudspeaker KTV 的 IG， 记得要确保自己的户口是设置为 public 的啊。下一位校园女神会不会是你呢？赶快去参加起来吧哈，在7月14号就可以参加喽， 而且尽早报名就有最多的机会可以优先晋级，希望到时在笑话比赛可以看到你啦。 守住勾炫 Be On Trend， 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艾薇的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啊。不知道最新一集的快充你的脑你看了吗？这一集呢讲的是以前90后还有00后现在用的东西有什么差别，比如说像是这个 send message 的时候，现在的人都是 send emoji 比较多吧，可能就是拿别人的 sticker 就这样 send，然后呢自己本身的手机呢也是有自己的那个 emoji 吧，但是在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 emoji 的哦，我们是用标点符号去成为这个 emoji 的。有什么 emoji 呢？我们来听听看呗。 还没有被发明的时候，我们以前是用这样子的表情包的， 好，因为以前有 SMS 嘛，我记得哇，如果要跟暗恋的人 text 啊，我以前特地去 7-Eleven 充10块钱 SMS， 好像不懂多少个吧，100个、100多个是吗？ 所以你有用过，你就是为了充 SMS， 然后你 send 这个表情包是不是？ 是。 如果你看得懂这个是什么表情包的话，其实你也是有一定的年代感。 OK， 它其实就是那个像是鸟在飞的一个符号，然后一个 dash， 看起来就好像一个人在笑。可是如果你说起像我的中学，我也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我们最常用的前三名啦，第一名就是一个叫什么？ 等于吗？ 不是，它是一个括号，然后一个三，就是 love 的形状。 这个啊， 你懂吗？一个括号啊，尖尖的括号喽，尖尖的括号跟一个三，就是代表 love。 是。 第二个很常用的就是两个大写的 TT 啊，哭， 代表你在哭。 对。 然后第三个也是很常在聊天室跟朋友会聊到的，就是一个 dash。一个逗号，一个 dash， 一个 dash， 就代表你眼睛你无言。 哦哦哦 啊！一个 dash 逗号再一个 dash， 这是无言，这是我最常用的三个。 然后第四个我也是有用过，如果你要大笑的话就是 XD。 哇，那个有够古老的，那个可以去到木乃伊时代了吧？金字塔时代。 它是一样时代的 XD 真的已经入土了，我真的好久没用到 XD 这个字了。 它跟这个 love 一样的时代的呀， XD 或者 XO 啊，好像是。 而且我跟你讲，我听过前辈有就是有一些40多岁的朋友，他们跟我讲更加早期还有一个来谈恋爱会用到的。 什么？ 好像忘记了，就是他们用一些英文字母跟标点符号写出了一堆很奇怪的乱码。 OK。 但这个乱码 send 出去过后啦，你倒反手机来看，他写这个是 I miss you， 虽然是一个 M， 然后一个三，然后一个三什么之类，叫 miss。U 之类的， 对，我 有一个惊叹号， 或者是有一个数学的公式的，你写起来不懂怎样一个除法啊，然后又不懂这样啊，你差一半了之后呢，它会变成一个 I love you 的字的。 我只能说，我们曾经的我们真的太有创意了，想出这些妙招来传达我们在讯息上面的一些情绪，对不对？ 对 啊，大家看到完整版的这有年代感的词汇或者是潮语的话呢，去到勾炫的 YouTube 来看看最新一集的勾炫快充你的脑就可以啦。同样的，也要介绍你这部好看的电影呢。送你免费的戏票啊，去到购物炫的 NY 呢，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由张小飞、陈雨思和梅婷领衔主演的悬疑犯罪电影啊恶意的首映礼邀请券哦。啊，详情条规浏览购物炫的 NY 就可以了。这部电影呢将会在7月17号全马上映。 守住购物炫 Be Your Trend， 擅长用音乐说故事大马创作歌手飞道尔写的歌曲都是和小飞儿们大合照的情歌啊。 你离开后我真的 勾炫为媒体伙伴 Star Fortress 主办，飞道尔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亚洲巡回演唱会沙拉越站7月12号晚上8点在 Miri Indoor Stadium 深情开唱。 我好吗？我不好，现在需要